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新中国成立60年，60位明星大盘点，音乐、影视和曲艺行行都会出状元。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重温经典作品、感受人物魅力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群星闪耀60年，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我们的幕后英雄，他们用智慧点亮生活，用智慧温暖人心，用才情感动你我。在今天的旅行当中呢，一同来盘点一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色的音乐人们。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曾经有3位音乐人，他们创作的旋律不仅飘荡在晚会的舞台之上，同样也流淌在光影世界的长廊上。他们被人称作是三驾马车，他们就是施光南、王明和王丽萍。首先咱们来先来回顾一下施光南的代表作《打起手鼓唱起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关牧村的演唱。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骑的牧场牛羊壮，放手的庄稼山紧坡，我的手鼓纵情唱，越听的歌声震山河，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由时光男创作、关牧村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说起时光男，他可是被人称作人民音乐家，由他创作出来的动人旋律可以说是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比方说咱们耳熟能详的《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至今还是广为传唱。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总是以时光男的学生自称，因为关牧村被人们所熟知，与时光男的作品是分不开的。关牧村总是说，时光男老师的作品是他的保留曲目，把这些被大家所喜欢的歌曲不断的传唱，也是对老师的最好纪念吧。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时光男创作关牧村带来的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和你牧参军去到边上，临行时种下了一颗葡萄，我愿地 听过了关牧村演唱的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之后，我们再接着来分享这些幕后英雄的故事。在1976年，时光男创作的两首歌曲在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上传唱着，这就是《祝酒歌》以及《周总理你在哪里》。怀着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爱戴，时光男用泪水谱写了《周总理你在哪里》，以独特优美的旋律表达了千千万万人积聚已久的悲痛和思念，牵动着所有人的心。而《祝酒歌》则是表达了一种对未来的期望，一种内心的喜悦。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时光男创作、李光羲演唱的这首《祝酒歌》。歌曲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敬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月里香春雷，把一身酒举金杯，舒心的酒哟美，千杯万盏也不醉。 尽。豪情啊，胜过长江水，胜过长江水。锦绣前程当指引，万里山河今朝回。来，展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往心头过，燃得斗志永不退。今天那唱一声礼酒，明日啊上阵今儿百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愿洒热血和汗水。来，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线皆报备，待到理想化宏图，咱充满美酒再相会。来，咱充满美 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之群星闪耀六十年这个专题当中呢，继续来欣赏华语音乐幕后的那些大腕级的音乐人。刚才咱们说过了时光男，那么接下来呢要来说到的是王丽萍。提起他，电视剧《红楼梦》是不可不说的，这可是王丽萍本人最满意最得意的创作，也是大家心中经典当中的经典。八七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音乐其实全部都是出自王丽萍之手，而这部作品也是在王丽萍的人生中占有着特殊重要的位置。为了谱写全剧的音乐，王丽萍耗时四载有余，青灯黄卷，为寻找只属于《红楼梦》的音符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下面呢，我们送上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汪凝眉》，来自陈丽。 今生偏要遇着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陈丽带来的歌曲《汪凝眉》。其实王丽萍能够获得为电视剧《红楼梦》创作音乐，还是她自己毛遂自荐而获得的。当时王扶林正在组建红楼剧组，也开始着手寻找音乐创作人，于是王丽萍就向王扶林主动请缨，并且和王扶林长谈了一番，讲述自己的红楼情节。就是这样的执着打动了王扶林。王扶林从事音乐创作几十年，在他的心中自己最满意的就是给电视剧《红楼梦》创作的这些音乐。他曾经把自己创作的歌曲比作是自己的孩子，那么《红楼梦》的音乐则是难产儿，正因为得来太不易，所以才格外珍惜。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王丽萍创作的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红豆曲》，来自陈丽、王杰时。 Thank you. 听过了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王丽萍在创作音乐时候的那些故事。话说在写曲子的时候，她总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所有情感都投入到创作当中去，也正因为这样，有很多次王丽萍都不能自已而趴在钢琴上流泪。但是有一首歌曲她就碰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她在创作歌曲《太阳岛上》的时候。那么究竟她碰到的问题会是什么呢？我这儿先卖一小小的关子，听过了郑绪岚演唱的这首《太阳岛上》之后呢，再来为您揭晓答案吧。响在耳边的正是郑绪岚带来的经典老歌《太阳岛上》。那么王丽萍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究竟碰到了怎样的难题呢？我们知道太阳岛是哈尔滨一处非常美丽的旅游风光，但是王丽萍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她根本就没去过那儿，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才能用音乐描绘出太阳岛的美景。后来王丽萍闭上眼睛幻想了很多美妙的风景，就这样她写下了这段动人的旋律。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王丽萍创作的很多歌曲都堪称经典，比方说《驼铃》《大海啊故乡》等等，很熟悉对吧？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程马上要告一段落了，最后送上这首蒋大为带来的歌曲《驼铃》，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启程，诸位稍后见。生